上百种。睇下今期六合彩九出嘅结果，九出嘅号码系22、24、30、36、38、46，特别号码系33。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64,400几。在天气方面，广东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四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初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三成群笑话吓人，听落有啲痛啊，大佬。 香港有个公园吸引咗好多男人去嗰度小便。咁、那个公园嘅负责人就喺呢个公园嗰度咧，动咗一张告示牌。自此之后咧，再冇嗰啲即系男士咧去嗰度咧小解啦。咁样头六个字系咁啊，请勿在此小便。后面嗰六隻字就系写住，否则没收工具。 几得人惊 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敏感时刻。 又到星期二晚 ，Hello，Hello，Hello， 茉莉 ，Happy Tuesday， 系啊，欢迎晒所有嘅听众们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嘅。 最近咧疫情咧又反复咗咯，咁咧夜晚嘅时候又冇得出街食饭，你咧 Hello 又冇开始咧，又是喺屋企储粮啊？ 可以储少少咯，系、我都有储少少，因为唔想日日落街嘛。 系 啊，因为其实今年呢个疫情，我自己煮多咗饭，咁我又学识咗一啲嘢嘅，其实、即系唔系话学咗啲咩新菜式，系原来。我有時發覺點解我買咗啲嘢咁快壞嘅，擺雪櫃度。咁我上網就揾下資料啦。原來我發覺有啲嘢原來唔擺得埋一齊嘅喎。我真係唔識嘅喎，平時。 我知道蜜糖好似話唔使擺落雪櫃。 係啊，原來蜜糖唔使擺落雪櫃嘅喎，因為蜜糖其實佢本身嘅天然咧，佢係會防腐，即係唔會好易壞嘅。 你只要唔掂水落去就得㗎。係 啊，你唔好整污糟佢、污染佢就得㗎啦。擺入雪櫃佢就會結曬一踢踢㗎啦。我都係上網突然間。学识呢样嘢，我成日唔知啊！我系乜嘢都怼入雪柜嗰啲人嚟噶，等惊佢坏嘛。除咗罐头唔摆入去之外，其他嘢我尽量都摆噶嘛。 我有样嘢想反而问咧，花生酱你会唔会摆落雪柜？ 会， 因为我发现原来有两班人噶。 系， 我以前都系会摆落去雪柜嗰啲人嚟嘅，因为觉得啊，我开过，我用过，搞过空气嗰啲。但系咧，我有问过，譬如邓建宏啊，又或者其他嘅朋友咧，原来有一批人咧系将花生酱系唔擺落雪櫃，因為佢哋覺得我擺咗落雪櫃嗰、那個花生醬已經平時結塌塌硬，好難搽落麵包。咁如果我再擺落雪櫃嘅話，佢就再硬啲，就更加搽唔到。所以佢哋就話可以唔使擺咯。 我都覺得應該可以唔使嘅。 係啊，我而家都冇擺。 我試過咧，嗰啲有啲朱古力醬咧，嗰啲 chocolate syrup 淋落啲雪糕度嗰啲咧。其實係唔使擺雪櫃㗎，我試過開咗之後淋完一次擺咗入雪櫃，佢就停曬啦。 攞翻出嚟做翻熱佢先用咯。 停曬咯，但係原來我睇翻個說明書係唔使擺嘅，但我唔使擺，我又驚會唔會好易壞咧？咁我所以我乜嘢都擺入雪櫃，我連朱古力都擠入雪櫃㗎。 我都會㗎。係 啊，我覺得好食啲。 同埋會我好成 啲人話你黐線㗎，朱古力邊人擺雪櫃㗎？係 唔得㗎，朱古力有時溶㗎嘛。 點會溶啫？你屋企熔爐咩？ 有陣時你夏天嗰時真係溶㗎。係 咪？你擺陰涼嘅地方㗎嘛。 都會㗎。 所以我都擺雪櫃嘅。咁我就上網咧，原來我自己發覺咗咧，原來有啲嘢咧係唔擺得一齊嘅，原來喺雪櫃都。 哦。 係啊，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原來咧嗱水果咧就會釋出一種叫做乙烯嘅氣體。 嗯。 佢話呢啲氣體咧就會導致周圍嘅農產品好快變質嘅。 嗯。 佢話原來咧蘋果同橙都會釋放呢啲物質嘅。 嗯。 如果將蘋果同橙咧擺埋一齊咧，就會加速佢哋嘅腐爛嘅。原來。 哦，係啊。 係啊。佢話如果將蘋果擺雪櫃中咧，可以延長保質期嘅。咁咧，但係延長個保質期咧，室温下保存係八至十倍嘅，可以。 嗯。 係啊，但係存放喺冰箱裏邊嘅橙咧，就應該遠離蘋果，或仲要放喺網袋裏邊。咁啊，橙咧要喺一個空氣流通嘅環境，用膠袋咧，佢就會更又會發毛嘅。 哦，係啊，係啊，我成日見到有啲橙擺咗落膠袋耐， 我見啲師奶啊或者阿媽嗰啲咧，佢哋揾報紙包噶嘛。 我就冇試過報紙包。 係啊，佢哋話報紙就好索水啊，吸濕啊嘛。 咁咪會吸曬。 唔好用膠袋，膠袋就會焗住佢，佢就會快啲壞咯。 我成日以為如果你頭先所講嘅原理咧，咁佢咪吸到入面啲橙咪冇曬啲汁啊，乾爭爭咯。我通常屋企就會擺落去個生果。 因為蘋果同橙，我好多時都將佢擺埋一齊㗎，原來會加速佢腐爛，唔怪之得我覺得佢快壞咯。嗱，有時買少一樣嘢，好似冇咁快壞咁，你會諗今日買嗰啲係咪唔新鮮？ 同埋橙其實某程度上可以擺耐啲，蘋果又可以擺好耐，兩樣嘢都擺好耐㗎嘛。 原來蘋果同橙係唔應該放埋一齊㗎。我又發嗱，除咗依樣，我又發現一樣嘢。有一日咧，我就整咖喱，又買咗洋葱啦、薯仔啦、紅蘿蔔嗰啲咁嘅嘢。咁我第二日先整，我就擺咗喺雪櫃啦。咁點解我第二日發覺點解我個薯仔？出牙嘅，咁因為平時你唔會咁快噶嘛，咁我就原來薯仔咧同洋葱係死對頭，係唔可以擺埋附近一齊噶。 哦，但係通常咧，無論街市啊，又或者我哋通常買完之後咧，其中個兜一定係裝薯仔啊、葱啊、姜啊。 洋葱會導致洋葱會令到薯仔變質啊。最好將薯仔同洋葱咧分別擺喺啲通風陰涼處就得㗎啦。係，係啊，咁就可以保延長，但係唔好將佢兩個拼埋一齊擺啊！原來， 哦， 我唔知道，我就係擺咗喺雪櫃，我點解有啲未食剩嘅，再擺多兩日啲薯仔發芽嘅咧？平時冇咁快㗎嘛。原來真係唔擺得一齊，我上網揾下資料先知喎。 我都 嗱呢啲咁嘅小智慧真係唔識嘅喎，廚房小智慧。 係啊，我都唔知啊呢、這個。 又冇聽阿媽講過喎。係 咯， 係咯，你知嗰啲阿媽好多啲咁嘅小智慧。为民间偏方噶嘛？ 民间偏方啊，民间偏方，我谂呢一样即系完全诶嗰啲叫咩啊？完全已经系扭曲咗佢哋智慧入面嘅知识啊！ 薯仔同洋葱喺好多食饭嘅送菜嗰度，成日都一齐出现噶嘛？ 系啊！ 你冇谂过未煮之前唔摆得一齐噶、 啊？就等于菠菜豆腐一样啫嘛！有好多人成日攞啲日式豆腐啊、菠菜摆喺上面，再加芝麻酱噶嘛？ 系啊！ 原来有啲传闻啊，到坊间上面有讲过就话，原来唔得噶嘛，唔可以一齐食噶。 系好多嘢唔可以一齐食噶，我都听过。 系啊，所以真系呢啲真系唔知唔奇噶、啊啊。我谂我咁大女我都唔知 道。系啊，嗱，呢个又系好离奇嘅。原来青瓜咧又要唔可以同番茄、香蕉摆埋一齐嘅。 系， 青瓜同番茄喺沙律度成日都见噶啦。 系 啊，系、啊。佢话原来咧番茄、香蕉同埋西瓜啊、青瓜嗰啲嘢咧，亦都会产生嗰种乙烯气体啊。 嗯。 咁青瓜咧对呢啲乙烯气体咧非常敏感，所以咧一定要远离嘅。 哦，我真系唔知啊，呢个又 系， 啊，我就知道大闸蟹又唔可以同唔知啲乜嘢唔可以一齐食噶嘛，系咪番茄我唔记得咗咯，总之大闸蟹又系同一啲嘢唔可以一齐食嘅。 你攞青瓜、番茄你整沙律，一定将佢劈埋一堆堆啦，原来系唔得噶，未煮之前。 嗯， 跟住另外一个咧，原来苹果咧，梨咧就会令到南瓜变质噶。 系， 系啊。佢話原來南瓜嘅保質期咧比普通蔬菜長嘅、 嗯， 但係咧唔可以同啲蘋果同埋梨就擺埋一齊嘅。 嗯， 佢話蘋果梨咧會導致南瓜咧加速變質。 哦，這個真係唔知 道。係、我真係冇諗都冇諗過。 係啊， 諗住你大家都生果啫嘛，係咪？但係原來就係嗰啲咩生果釋放嗰啲乙烯氣體咯，係、啊， 仲有冇啲其他嘢？ 有啊，原來咧嗱，我又同你頭先咪講過，我乜鬼嘢都抌入雪櫃嘅，原來番茄咧。 係唔可以擺入雪櫃，唔好擺入雪櫃嘅。佢話新鮮嘅番茄咧放喺雪櫃凍，excuse me 啊，佢話新鮮嘅番茄咧雪櫃凍過之後咧，會令佢咧失去咗風味，同埋會變得腍同爛㗎。 哦， 話尤其完全未成熟嘅番茄咧，更容易受到呢啲低温影響嘅。啊，番茄咧如果新鮮，你已經擺室温保存，就可以保留佢更好嘅風味。我真係唔識啊，唔怪之得我諗啊，我又真係有試過擺入雪櫃番茄。因為你咁快淋嘅，因為新鮮買㗎嘛，其實正常你擺通風位啲菜檔都未必即日賣曬，都第二日仲賣得㗎嘛。原來係唔好擺雪櫃㗎又。 啊，我反而好想知葱又得唔得咧？ 葱我唔知喎， 我都唔知喎， 我未睇到佢嗰度喎，係喎。咁原來咧，同埋芹菜、蘆筍咧，又唔可以將佢擺喺膠袋裏面嘅。因為佢哋自己會產生嗰種熱氣氣體啊，就會充斥喺個膠袋裏面加速腐爛。我而家明點解唔可以揾膠袋密封佢啦？因為焗住佢啊，啲生蔬果會釋放嗰個咁嘅熱氣氣體。 一張膠板已隔著我，幾高體温你要避過，很多不安那厚薄。那射線都穿不過，一間冰室兩個獨坐，寂寂寞寞有點口渴，我想枯乾那快樂，潛伏期仍無限地去拖。時間都添了飄搖，人間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關了，連日頭條全發燒，連夜無聊未再跳，無端想把我防護罩揭開，想跟你喘不過氣，親親那細菌武器，想跟你噴走怨氣，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種暖氣度量衡計不了你，受害人也不會理，誰一呼誰一吸呼吸了你， 偏偏一息那個是我，偷窺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機房更惹禍，解決辦法只得一個，盡量盡量去衝，盡力盡力去懂，願意犯人像我，贏盡沉默然後輸感覺，由嘴邊追索心情，連衫都仿似隱形，煩擾到即興全部很適應，人類文明求血清，寧願談情無掩證，無端想把你防護罩揭開，想跟你喘不過氣，親親那細菌武器，想跟你噴走怨氣，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種怨氣度量衡計不了你，受害人也不會理，誰一呼誰一吸呼吸了你，幾個末世論也悶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好高企，有种怨气有暂时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 又系翻嚟继续诶敏感时刻啦。咁头先又讲紧一啲咧，我同阿莫莉都唔知道一啲小知识，原来厨房嗰啲蔬果啊、生菜啊、蔬菜啊系唔可以摆埋一齐噶。 系啊， 系啊。哇，原来咧仲有一样嘢，原来咧系话控制温度咧可以帮助粟米保湿。咁啊，粟米咧可以放入冰箱嘅保鲜层啦。如果温度太低咧，粟米咧个水分就会好快流失啦。咁嗰啲粟米粒咧就会变到好干啦。所以咧，记住千祈唔好掹咗啲粟米酥啊。 哦， 我哋咪成日翻嚟掹鬼晒啲粟米酥嘅，佢话原来粟米酥咧有助减慢嗰啲粟米水分流失噶，就你真系要食嘅煮嘅时候先好掹咗佢啊， 哦、 就 keep 住佢啊。 哦、我成日貪得意咧，唔好貪得意啊，因為我係有嗰啲咧，覺得哇唔得啊，我唔中意唔整齊嘅感覺嘅，即係反而好笑嘅。我屋企就好亂嘅，但係某啲嘢食或者某啲嘢我就好執著嘅。粟米就係其中一樣我好執著嘅嘢咯。我成日覺得唔啱，搣走曬啲酥先咁， 跟住先擺佢啊嘛。 係啊，先擺喺度先。 原來佢可以幫佢保濕㗎、 啊。 我有個朋友好似燒嘢食咧，就係佢話留連埋啲粟米酥嚟燒啊，咁、 啊、 個粟米就冇咁乾㗎啦。係 咪真㗎？ 係喎、啊。 系哟， 系真噶！原来个粟米酥系帮佢保湿啊！我哋真系唔识啊，呢啲即 系 可能好多家庭主妇会识啦，我哋呢啲唔识嘅。 但系嗰啲粟米酥你烧嘅时候唔会烧着晒， 唔会佢可能佢搵锡纸包住烧嘛。 哦，明啦明啦， 佢唔系成条摆落去烧嘛，搵锡纸包住咁烧、哦、完就食嗰时候先搣咗啲粟米酥咯。咁、 哦、 原来我上网搵又系咯，啊真系原来啲粟米酥咧系有助嗰啲粟米减慢水分流失嘅。 同埋你知唔知个粟米酥咧其实可以攞嚟煲水饮噶？ 我知啊， 可以好。好過我的心態、 啊， 但係有咩好唔記得？ 以前聽過阿媽講啦，粟米酥唔知煲乜煲乜煲乜。 係啊，唔記得有咩好， 啊、 但係我係飲過嘅，屋企、 啊、 人都有煲過。 你會唔會煲依啲咁嘅嘢飲啊？我通常都會煲，我會煲雪耳雪梨水咯。如果冬天咁咪潤啲咯。 係或者粟米蔗加紅蘿蔔、 啊、都好飲啊！ 系啊， 粟米蔗加系啊，好饮啊，有好甜噶喎。 下次我妈煲嘅时候再讲下俾你。同埋咧，我唔知道溜溜会唔会啦。我系之后先发现，原来咧有一啲，譬如菠菜咧，咁咪有啲根啊，嗰啲物体下面咪白色嘅。咁、 啊、 原来咧，佢哋话嗰个位先至系最有营养，跟住劲嗰个位。 我妈妈中意食菠菜噶， 我好中意食噶都。但系食完个口有阵时会痕嘅。 系咩？ 咁但系咧就系、是、原来。有啲勁嘅類，即係嗰啲根部咧，原來好有營養。我都係近呢幾年咧，有其他嘅親戚咧，跟住講先知，跟住所以有陣時候我而家都會叫屋企人咧洗咗，即係洗走咗啲泥，就唔好切咗佢就掉啦，就抌埋落去啲蔬菜度炒啊，或者煮嚟食咯，係、嗯、啊，或者打邊爐嘅時候都可能會攞嚟食咯，係、 哦、 啊，感覺上面又真係好似健康啲嘢。 係，咁、啊、但係菠菜我就麻麻啦，西蘭花嗰啲我 OK 喎、 嗯， 我中意食瓜豆類多啲添。 哦。我中意食西蘭花， 是啊、 我唔係好中意食豆。 嚇、啊，豆我好中意㗎，嗰啲咩死鬼豆啊，咩豆咩豆，我全部都中意食㗎。同埋啲瓜啦，啲蘿蔔、蓮藕嗰啲，我中意食咯。 啊，蓮藕我都中意食嘅，但我唔 中意。青瓜我都中意食㗎。 我唔得㗎。 我得啊。 青瓜、聖瓜我唔得。 嗰啲 ladies finger 叫咩？滑潺潺嗰啲。 秋葵， 秋葵系啦，系秋葵，我好中意食嘅秋葵。 我唔得噶， 我得啊， 系啊， 同埋好有益噶呢啲， 我知道啊， 全部都， 我就系正想讲越有营养嘅我越唔中意食，羽衣甘蓝都系好苦，我真系逼自己食嘅咋，如果要食嘅话， 吓、啊，我嗱我讲埋头先嗰啲咁嘅小知识啊，系话咧嗰啲例嗰啲草莓啊，嗰啲 blueberry 啊，嗰啲咁啊乜乜 berry 啦吓，佢话咧食嗰阵时咪唔使批皮噶啦，佢、 嗯、 话如果你一翻到屋企咧即刻用水冲佢咧，嗰啲表皮嗰啲罅隙咧就会积存咗水分嘅，咁、 嗯、 咧就会有助细菌生长啦。咁咧时间一耐咧就会令到佢发毛啦。所以咧你可以用醋啊，1:3，用水稀释，又将啲嗰啲 berries 咧放入啲水度浸几分钟咧、 嗯， 就慢慢冲下去咧，咁就可以延长佢个储存期啦。因为通常我哋买咗呢啲翻去会即刻洗啊嘛。 系啊系啊， 系咯、 啊。除咗呢个 berry 之外咧，我就系、是、我唔知道。 唔系 berry 啊 ，berries 啊， 草莓草莓 草莓类啊，咁莓类嘢 系啦。但系我就好想讲咧，我唔知道，但系我就系知食嘅时候可以点样减低佢氧化， 嗯、 就攞啲盐水浸下，即系譬如苹果 啊， 系啊，因为我头先个脑不停谂住 berry， 就 berry。 梨都是因為他哋好中意生鏽，很快就會氧化。 啊、蘋果會一批皮就變黑啦。 係啊，啤梨、雪梨啊，全部都是嘅，咁就會抌落一啲鹽水嗰度浸一浸先咧，咁、啊、就真的會冇咁快氧化。跟住有好多人就教咧，原來你浸完鹽水之後，你攞啲蘋果、啤梨、雪梨嗰啲先切咗攞嚟做 蘋果橙， 做沙律係啦，做沙律嘅時候，咁你就會靚仔好多，唔、會就係話食嘅時候黃金金嘅。 鮮豔啲啊嘛， 係啊，白啲咯。咁原來有一個咁樣小技巧， 係、 啊， 呢、這個我諗好多人都識啦，浸鹽水。 係，但係做沙律嘅話，我唔知道大家食唔食。 唔知，因為我唔中意食雜果沙律㗎。 嗯， 我好憎㗎。 我好中意食，我唔中意食薯仔沙律。 我中意食薯仔沙律，唔中意食雜果沙律。 調翻轉咯， 同你倒轉咯。因為我覺得嚇、啊、又鹹又甜嘅嘢撈埋一堆咧，我覺得好恐怖啊！ 嚇，但係中意全部嘢已經變咗甜㗎咯。 但係唔係，我中意食薯仔沙律咯。因為我好奇怪㗎，即係係鹹嘅嘢就鹹嘅嘢、 嗯， 甜品嘅嘢就甜品嘢，我係分得好開嘅。我有啲人咪可以一啖鹹一啖甜咁食嘢嘅，我係唔得嘅。 我好中意咁樣做。 我唔得㗎，甜品對我嚟講一定係食完曬鹹嘅嘢，最後先食甜品，我係要分開咯。 我食 buffet 嘅時候好好笑啊，成日俾屋企人鬧㗎。我會突然間食食下頭盤咧， 跟住甜品 係啦，仲要可能就係食幾件嗰啲蟹腳嗰啲啦，跟住我無啦啦走去食甜品，跟住話你係咪黐線㗎？係 啊， 我話你唔好理我啦。跟住之後咧，食完個雪糕之後翻嚟咧，跟住突然間無啦啦又走去食飯。食完饭之后又走去攞翻啲蟹脚刺身三文鱼嗰啲咧，我哋做乜嘢啊？我你唔好理我啦，即系我硬系就系会即系打乱晒所有。 我系一定要循翻个正常程序。 同埋有樣嘢 touch wood， 我幾好彩嘅。啲人成日話又鹹又甜，你會生痱子。 生痱子係啊，細個成日都聽㗎啦。 我冇事嘅。我冇事，我已經即係練得一個嘅好武功。係啊，有免疫啊。 係啊。我真係你真係奇怪人一個啦，我咧，所以你塊面咁多着瘡咯。 可能同埋我好中意食炸嘢。 我都係啊，但我冇生瘡。哇 ，touch wood 冇乜嘢。系啊，真系。不过我饮好多水， 系 啦。咁继续讲埋我头先嗰个啦。最后有啲小知识就是，佢话原来咧，洋葱、红萝卜、山药、大头菜、甜菜之类嗰啲根茎蔬菜， 山药即系淮山啊。 系啊，佢话嗰啲根茎蔬菜类咧，可以摆喺一啲阴凉嘅地方，最好将佢摆喺纸袋，系啦，再放入保鲜盒，令到佢哋保持新鲜。咁佢哋摆喺冰箱嘅冷冻层，千祈唔好摆到太冻嘅地方。如果唔系咧，佢哋就会好快变软同埋腐烂噶啦。 哦， 系啊。 不过今日多谢 Leo Leo 啦，因为头先你所讲嗰啲，我真系有 我都唔识啊。 三分二是不知道的， 我都不知道啊，我都是上网找了资料才知道，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些朋友都懂的，但是我们不懂，但有些不懂的朋友可以听一下咯。 是啊，尤其是苹果和橙不可以放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 永远都将他们放在一起。 是啊，所以原来人坊间有很多不同的生活小智慧，我们都要去慢慢发掘的。 是。 祈求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堆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如果 的展望，人间只是天地的甲方，人们何苦要活成小狼，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把我停下了山楼，是你叫我别害怕穿过，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过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远的故事，最幽暗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始终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有爱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 佢跨年嘅线上啊，即系网上音乐会，我莫莉咧就有幸有睇到，哇！嗰种激动咧，令到我觉得咧个心好温暖啊。虽然嗰一日系好冻，啱啱听紧嘅就系佢嘅新歌，叫做《因为你所以我》，五月天。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去年11月下旬以嚟新低。本地个案占31宗，其中9宗系源头不明，另外有20几宗初步确诊。新增个案包括一名诊所登记护士，佢喺两间诊所工作，分别位于旺角欧亚银行大厦4C 室同埋何文田广场230室，相关诊所要停业14日。救世军长康社区展能服务暨宿舍一名训练员亦都确诊。再多三座大厦要强制检测，分别是屯门泽丰花园泽文楼、红磡宝石戏院大厦 A 座，以及长沙环宝熙苑永熙阁。另外，大约40栋大厦强制检测限期寻日届满，发现16宗确诊个案，部分是新出现个案的单位。医管局决定加强感染控制措施，接受日常治疗服务的病人会在入院前一至两日做检测。定期入院接受治疗的病人会获安排每星期做检测，落实措施视乎不同医院的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表示，接受日间治疗的病人入院期间会避免提供膳食或只是提供轻食，减少病人除口罩进食的时间。病人一旦发烧，会安排在独立的负压病房和隔离设施接受治疗和检测。需要照顾免疫力较弱病人的职员会获优先安排每两星期一次检测。玛格烈医院日间治疗病房至今有5宗确诊个案，病房仍然是暂停服务。日本今日新增490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创单日新高。首都圈的奇玉、千叶、神奈川县都创新高，东京都就是单日第二多。今日再多69人死亡，亦都创下新高。首相菅义伟表示，计划最快在星期四下令对疫情严重的东京都、奇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再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持续可能一个月左右。即将离任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说，任内的使命是维护香港法治，即使社会转变，司法机构和法官的态度都不会变。

講到食物啦，即係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小智慧啦。 大家聽我哋問嘅時刻係咪流口水咧？不停講食嘢，係好肚餓啦，開始覺得。 我都係，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而家我減緊肥嘛，我要做一樣嘢令自己咧唔可以再肚餓，要講翻一啲我唔食嘅嘢。 好啊，你有咩唔食啊？ 其實咧，我有一樣嘢由細到大都係恐懼嘅，我成日都講嘅就係魚啊。 魚啊，你係完全唔食魚㗎？ 我唔敢食魚㗎。 點解咧？ 我 咧即係新鮮魚或者唔新鮮嘅你都唔會食。 我会食鱼柳，即系譬如鱼柳包入面嘅鱼柳， 咁咪都系鱼咯。 因为我知道个感觉，因为冇恐惧，因为我知佢冇骨。因为其实我点解唔食鱼，系我好惊佢嘅腥同埋佢嘅骨，同埋个鱼鳞仲有鱼皮。咁我阵间再讲点解。咁啊，但系好奇怪嘅，鳗鱼我够胆食嘅，系啦。鲮鱼球我会食啲啲，但如果当我 feel 到有啲好硬嘅骨， 一条蒸鱼咧。 蒸嘅鱼咧，我系食富贵鱼嘅。咩叫富贵鱼咧？就系你去人哋嗰啲结婚饮宴，咪好大条鱼嘅。嗰啲咧中间某啲位置我就会食嘅。 吓，嗰啲通常石斑啊，靓鱼嚟噶嘛。 系啦，贵嘅鱼，所以我就话富贵鱼 食贵食贵嘢。 系，咁我就可以逐样再拆解点解咯。咁因为咧，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扁桃腺一直有事，我大个都系嘅。咁就直情严重到要入医院，即刻入医院就要去做个切割手术嘅。咁但系最后屘我系氹掂咗屋企人唔做，因为我好惊。咁但系咧，谂下啦，我以前因为系每一个月我至少发一次好高嘅烧。咁医生就不停成日都讲，哇，你要扁桃腺好就食多啲鱼啊嗰啲啦。咁屋企人就细细个就不停成日蒸好多鱼或者煮好多鱼俾我食。咁但系佢哋系煮啲咩咧？譬如皖鱼，个皖鱼， 皖鱼好多骨嘅。 重要是点咧？蒸完之后，佢哋觉得要健康，所以唔加豉油，唔加调味啦。可能只系顶笼得啲盐同埋姜。跟住之后我唔肯食啊嘛，佢就捞落去成碗白饭度，一个白饭嗰、那个匙羹劲大个，就塞落我个口。跟住个匙羹，仲我嗰阵时细到系塞落我个口系大过我个口咁就。咁你谂下嗰啖饭几大啖？ 系啊， 塞落个口。于是者，我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入急症室嗰度，就系、是、啃鱼骨、或者鱼鳞。咁我所以自细开始咧，我就。 恐惧啦， 有恐惧， 咁唔怪得你。 系啊，我就唔食到咧，有段时间咧，我惊到系，或者我系嗰个嘅触个感个感觉系劲到强到点咧？你煲咗个汤，个汤明明冇鱼味嘅，试过有一个同事真系俾个汤我，喂，我屋企人煲噶，饮啊有益嘅，我只系揸住，其实明明冇腥味，乜都冇。我突然间我就话呢、這个系咪鱼汤嚟啊？系啊，我唔好意思啊，饮唔到，即系直情真系零鱼味噶，即系会系咁。有段时间系直情恐惧到你再有啲人即系有礼貌地夹咗啲鱼摆落我个碗度啦，我食食下饭，跟住我嗰碗饭咧，我系食唔落，我尝试逼自己食，但系我会去呕，我反胃，我真系成餐饭之后自此食唔落咯。即系我有段时间我系恐惧鱼到咁。 有冇好啲咧？ 我发现原来而家好咗啦、例如头先我所讲嗰啲，譬如鲮鱼球啊，因为鲮鱼球有时有啲骨噶嘛，同埋、你会见到啲白色嘅，唔得。以前我有段时间系同我打边炉好惨噶，你个鱼皮唔可以摆落个锅度，你摆咗落锅度，我会 即系所有鱼嘅嘢摆落锅度，你都唔得啦。 都有避忌嘅。而家大家譬如嗰啲鱼腩嗰啲摆落去个煲到煲咧，我 OK。 有咩咩脆皖腩啊？ 系啊系啊，嗰啲我都即系我当睇唔到，你唔我眯埋眼，你唔好俾我见到。我开始练习紧。鱼皮，但系暂时仲未克服到。咁譬如鱼汤嗰啲，你唔可以逼我饮，我暂时都仲未克服到。跟住之后就我而家尝试到嘅就系食鱼，就系、是、你夹落嚟我个碟度，我会食。系啦， 我都食到啦， 开始食到啦，但系你都依然唔可以摆落我碗饭入面。 吓， 系啦，即系我会尝试去令自己做到呢样嘢咯。咁譬如 都有改进啦。 系啦，屋企人尝试煎红三鱼，我而家就算见到啲皮，我都可以够胆去搵个筷子撩开个皮去食入面啲肉啦。系啦，开始进步紧嘅。 系，其实食鱼我都惊，我好惊骨噶，我又系。如果我食咗一啖鱼有骨咧，我系全部甩晒出嚟，我唔可以啲人咧骨肉分离嘅喺个口度将佢。 哦，你都系。 我好惊，因为我可能即系屋企有阵时太重啊。我到十几廿岁咧，我阿妈都拣晒啲鱼骨先俾啲鱼我食啊，变咗我系自己唔识食鱼骨啊。 哦。 我讲样好搞笑嘅俾你听啊！我哋之前有个同事叫凌子维啦，有一次请我食饭，因为我唔知帮佢做咗啲咩定系点，跟住就请你食饭，咁啊请咗佢食一间日本铺头，咁佢就好中意食鱼，嗌咗一碟条贵嘅刺身嘅鱼，唔知系咩鱼，我唔记得咗啦，白色一条鱼，跟住我已经话我真系唔食噶，我话我只会食红色，即系三文鱼、吞拿鱼呢啲有颜色嘅鱼，但系依然白色嗰啲鱼我都 系 好恐惧。 拖罗啊？ 唔系拖罗，即系唔系吞拿鱼，佢白色嘅一条，唔知腊鱼定乜，我唔记得啦。咁佢就话嗌条咁嘅鱼，但系我记得系都贵噶，唔知成差唔多成几百蚊一条咁样，600蚊、800蚊，我唔记得咗啦。就系手掌咁细条嘅啫。跟住我真系唔食，佢唔系咧，真系好好食嘅，你试下啦。好啦，咁啊，跟住我勉为其难试啦，用勉为其难啦，几富贵我个口。佢嚟到嘅时候最好食系点咧？成条鱼，佢揾两条竹签撑住条鱼，嗰、那个鱼骨嘅鱼身，佢话俾你听系呢一条鱼好新鲜嘅咁啦。我一见到我已经无管动啦， 系啊， 跟住之后咧，佢真好食噶，你试下啦。咁条鱼咁贵，唔知成800蚊定几多蚊，咁我咪试一啖咯。我一塞落口，我喺个口度，我唔识吞啊，我逼自己吞 唔落去， 吞唔到啊。跟住之后我系点咧？我去夹硬搵水冲落去咯。冲完之后仲要话我反胃，跟住我食唔到成餐饭。系啊， 哇，真系咁夸张啊！ 好恐惧啊！ 我又好似冇怕嘢怕得咁夸张，系啊， 对食物所有嘢都冇。 食物冇，我唯一我食唔到嘅，我谂系榴莲咯。 啊，系啊， 系啊，你食到噶 ？OK， 我系从来未试过食榴莲，我冇试过啊。 系，但系我一嚿起两嚿，只食得太多我就觉得好腻。 我系闻阵味我已经唔得啦。咁我曾经尝试过可唔可以试，但我真系做唔到。咁我觉得又冇必要逼自己试咯。系咯。 但我就试过有啲嘢食咧，其实的而且确我系好大个先至去接触嘅。 即系同你咁惊恐，我真系谂唔到有啲咩我会咁惊，有冇？系啊。 系我有啲好多嘢都大个。 嗰啲野味我唔得咯。 啊系啊，我唔得。佢虫类你得唔得咧？ 唔得，虫类唔得，野味类全部都唔得。 我都试过逼自己食和味龙。吓，系啊， 和味龙咪即系水曱甴。 系啊， 唔得咯，我见到我好惊曱甴噶。 我都惊啊。但系嗰阵时屋企人就氹我嘛，就话喂唔好啊，你试下啦，你唔试你节目冇得讲。我凭佢呢句说话，我真系试啊。 咁你讲俾我听下啦。 跟住冇，就咁样塞落口咯。哇，个感觉好难食嘅，话俾你听。 系啊。 因为咧，你 feel 到个肚啦，跟住个肚系淋嘅，跟住侧边就脆卜卜嘅。 憋啲嘢出嚟啊！ 系啦，你一路食一路咁憋佢啲内脏出去。哇， 好 核突， 谂起都核突。 系啦，咁我哋而家暂时讲完啲咁核突嘅嘢咧，不如我哋听翻啲正能量嘅嘢。 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 之成语开心字典， 撞鬼听到你把声即刻唔 grand 啊！ 莫莉声声又系我啊！ 又点啊？成语学习一， 今个礼拜你出咩题目考我呢？ 嗱，呢一集咧又系好简单嘅，喺建筑公司入面做技术学徒嘅，你又会用乜嘢成语去形容佢啊？ 哦，好简单啫。做工程嘅人一定有个工字喺个成语入面，所以我揀工无不黑，因为做亲工程嘅都晒到黑一黑，咁一定系工无不黑啦。 撞鬼你咩？而家又美白护肤噶嘛？好啦，听下今集嘅学徒讲啲乜嘢，之后再答我啦。 展翅青剑超新星，今日凌子维揾到咧就系黄广中嘅 Rico。Rico 你好， 你好你好 ，Rico 啊，你又带我嚟地盘啦。究竟你在这个地盘度主要是要负责什么工作的呢？ 我现在在地盘日常工作就是在前线协助地盘老总和科文或者判头去完成工程进度，另外也会在后勤里面和不同的工程师去出不同的 submission。 具体一点，刚才呢我一来到，我当然迟到了，是吧？我一来到呢就见到 Rico 呢在一个玻璃窗前面呢，不知道望下望下，定夹下夹下咁样。不如你具体啲讲下你嗰阵时喺度做紧啲乜嘢，同埋呢一个算唔算系你日常都要处理嘅工作之一咧？ 呢、這个就唔系好算我日常嘅，因为呢个系完成咗装嵌玻璃幕墙嘅时候去做一个验收啦，睇下玻璃墙嘅物料系唔系有足够嘅厚度，所以就会透过部机器去量度啦。 但呢個都唔算係你最多處理嘅。咁通常喺一個譬如啦嚇，我哋一般人咧唔識嘅，覺得起樓係點咧？就係有笪地啦， 有個窿啦，跟住打桩啦，然之後三個月之後望一望咧，棟樓就起好噶啦喎。咁究竟喺成個當然我 skip 咗好多嘢啦嚇，喺成個起樓嘅過程入邊，你自己最多負責嘅係乜嘢？咁你自己最 enjoy 最中意嘅又係邊一個部分咧？喺你嘅工作入邊？ 我日常工作就可能前線裏邊去監督或者係去協助個工程進度啦。咁我享受都其實呢部分都係呢部分嘅，因為正如啱啱你所講，工程有一層一層去做上去。咁中間嗰你見證中間嗰個過程咧，其實係有一種滿足感嘅，好似每完成咗一個 task 咁樣，每一日都。 頭先咧，頭先我見到阿 Rico 喺度驗收嗰塊玻璃嘅嗰棟大廈係一個商業大廈嚟嘅。咁又問下 Rico 啊，你係咪主要都係會起啲商業大廈嘅咧？有冇試過有啲朋友行過入去一啲你有份參與嘅大廈入邊啊？ 我入行資歷仲淺啦，其實將軍澳就係我第一個做嘢嘅地盤嘅。咁到而家我都係去咗東涌一個housing 嘅地盤啦，同埋而家我就因為我本身我係讀土木工程嘅，咁所以我而家就去翻粉嶺繞道嘅一個工程項目裏邊做一個外圍嘅工作，咁我而家就唔算係再係喺啲大樓裏邊工作啦，係啦。 其實他即係話就話喺地盤嘅工作資歷尚淺，但係之前咧佢都有另外一份工作嘅。咁當然嗰個就係喺展翅青見計劃之前嘅工作啦，係一個好似冷氣維修咁樣。不如講下點解你無端端會喺中間嗰度揀參加展翅青見計劃，然之後成個工作嘅環境轉變曬，背後嘅故仔係點嘅咧 ，Rico？ 我由中學畢業開始就開始做呢個冷氣維修員啦。咁就做咗六年嘅。咁呢六年裏面咧，我發覺我嘅 你嘅冷氣都整得七七八八啦，係咪？屋企嗰啲冷氣都整完啦，咁 係嘛？唔係嘅，學嘅嘢就未夠嘅，但係我都發覺自己對呢行嘅熱誠就唔足夠啦。另外，我又好想有一啲突破俾自己，所以我就選擇參加展翅青見計劃，去揾第二個出路。 咁乖同咁叻嘅你，識得去覺得自己喺一個範疇入邊啊，原來我都唔係好中意啫喎。究竟係你自己有一日瞓醒，跟住諗翻啊，原來我都唔係好夠中意而家自己做緊嘅嘢，定係都同人哋傾咗好耐咧？ 我是自己想多的，因為我以前都不是很會 share 自己的東西給其他人知道。我是反覆想了，做了幾年嘢啦，好像我真的沒什麼進步，又沒什麼進展，所以才有這個決定的。都不是一朝一日，是考慮過都耐。 咁唔緊要啦，你年青有嘅就係時間啦嘛。咁展翅青見計劃又點樣幫到你喺成個職業嘅轉型過程上面點樣俾咗啲咩幫助你呢？ 首先我由一個行業去第二個行業啦，即係由零開始啦。咁我就要吸收經驗啊，同埋要有一個讀翻相關嘅專業範疇嘅文憑啦，咁展翅青見計劃就可以令到公司俾我一個在職培訓嘅機會啦。咁我可以喺翻工嘅時間裏面攞一日時間去翻學。咁呢一個就如果冇呢個計劃嘅話，咁我就可能要用公餘嘅時間每次收咗工，夜晚上到好夜咁樣先。呢個就係個分別。 我明啊。我就是那些夜晚收了工然後上到好夜那些。好了，不過那些都不足為外人道了，是吧？那就講回 Rico 的故事先。那他就由冷氣技工跟著透過展翅青見計劃就現在成為了在地盤那裡工作啦。但你又說你土木工程，那這一筆又怎麼計算啊？又讀了你。 我而家系读咗一年嘅土木工程高级文凭嘅，咁今年九月就开始 E2 啦，啱啱开始嘅。 咁嚟紧读完呢个之后，又会以或者读紧嘅，即系你拣呢个 course 吓，点解会咁样做，同埋有以乜嘢为目标所以拣咧呢个 course 土木工程？ 当初嚟到呢度嘅时候，咁因为身边同事啊都系读土木工程出身嘅，咁亦都 我都在他们身上吸收不同土木工程的知识，令我有产生兴趣。读完这个高级文凭之后，我就希望可以继续升学啦，完成不同的学位课程，咁就可以储够经验去考牌。 阿 Rico 咧，即系上进啦，都系人嚟嘅。除咗翻工同埋以翻工做兴趣之外咧，佢都仲有一样兴趣嘅，就系影相啦。咁佢头先就话自己咧就唔系好中意同人倾偈系嘛，即系唔擅长同人倾偈啊。以前依家咧影相都系一个人影嘅啫。咁你会唔会有啲乜嘢帮到你？你中意影风景啊，影地盘啊，影楼定影人咧？你中意？ 一開始我是比較喜歡拍一些 snapshot， 可能是拍圖人啊、拍樓啊，慢慢開始可能我又會叫一些同事跟我一起去玩啊，我們可能會拍一下對方啊，即是當拍一下人像啦，拿對方來，都是一個我覺得自己的改變來的，因為由以前自己一個拍啦，唔使同任何人交代啦，淨係影。 你而家影人都同佢講聲啫，喂，影咗啦，拜拜咁嘅就係嘛？ 呢個就係好考嗰個 presentation 啦，我覺得。因為 你當你想影我啦，咁要點樣開始咧？成件事。 因為我開頭發覺咧，我點影佢可能都唔係我想象中嗰、那個。 擺唔啱個 pose 啊！ 冇錯，就係我嗰個指示唔清晰。 啊， 係。啦，咁我其實影同人影相咧，都要有一個互動喺入邊嘅。咁可能我以前嗰個講嘢又唔係咁好啦，表達能力差啦，咁可能就影唔到想要的效果。咁、透過進步就開始慢慢改善呢個問題咯。最緊要就係想。個 model 知道我想佢係喺張相入邊係點樣展示出嚟咯，係啦，咁呢個就要好需要講得好仔細啦。如果太模糊嘅，佢都唔明我講咩，咁就冇效果啦。 自拍有冇咩研究啊？咁 冇， 自拍冇研究啊？咁中間都係我影啦，我哋張相好唔好？好啦，多謝曬你 ，Rico，thank you， 唔該曬。 磨你声声，咁究竟除咗攻无不克之外，系应该用咩成语先啱啊？ 梗系用克尽己任啦！建筑呢方面，梗系要一丝不苟，又非常之细心，仲要尽忠职守，仲埋克尽己任咩？好啦，下集你先再同我倾过啦。 天会渡过，隔壑围墙里得我面对，极渴望会有一重聚。喧哗的旧片段，转眼又不再看世界错对，一一颠倒都不再意外。这都市那日痊愈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今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他朝朝月恶笑，容我可再与你遇见。